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87集，黑风城再会。白玉堂看了白慕天良久，摇头， 没谁的心是黑的或者是白的，人的心都是血肉做的，你的也不例外。 白慕天笑着摇头，伸手， 可以给我了吧。 白玉堂将那个锦盒递给了白慕天，白慕天接住锦盒的瞬间，一层霜冻爬上了他的手臂。白慕天一惊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手上的衣袖结成了冰，内力一撞之后就碎裂了。他的左手小臂露了出来，上边有一个恶地章纹的图案。白玉堂眼神更冷了几分，白慕天表示惊讶。 你想杀我？ 没，只想抓活的。 说完，白玉堂背手一抽云中刀，白慕天往后急退了几步。 还好我还有点防备。 白慕天的话说完，就见林中唰啦一声闪出了大批黑衣人，都戴着金面。白慕天转身就跑，那些黑衣人冲向白玉堂。白玉堂刀没出鞘，抬手掀翻了两个，一旁林业火窜了出来。 白老五，我帮你收拾这些，你去抓人。 白玉堂用刀鞘点住了一个黑衣人的穴道，掀开他面罩，胳膊肘对着脸就是一肘，那人捂着鼻子坐在地上清醒了过来。 不用，展昭会收拾他的。 林彦火眨着眼，掀翻了一个黑衣人，踢掉面具之后一踩脸，那人疼得闷哼了一声之后弹起来，捂着鼻子满地打滚。 哦，展昭留着后手。 林彦火抓住两个黑衣人，拍饼子一样脸对脸一拍，边问白玉堂。白玉堂将一个黑衣人踹下河之后，内力一扫，又将呛了水直挣扎的那人扫到了岸上。林彦火正抓着一个黑衣人撞树。 都是高和寨的弟子，别打死了。 我哪里下手重啊。 此时皇城军军营、开封府衙门、白府、九王府门口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府里的家人跑进跑出收拾行李，开封城百姓看到了都好奇，这是九王爷要回边关了吗？与城中的热闹相比，北城门外的官道上却是寂静无声，在一片小树林前停着一架黑色的马车。官道上一阵沙尘轻扬，一个身影落到了马车旁边。白慕天一手拿着锦盒，一跃上车。 启程。 是是。白慕天下令之后，掀开马车帘子，却没看到车子有动静。白慕天皱了皱眉，下车往车前看，就见车夫僵直地坐在那里，双眼发直，似乎是失去了意识。白慕天皱眉叹了口气，放下车帘下车。 你们俩倒是说好的。 官道对面的林子里走出了拿着巨阙的展昭。展昭上下打量了一下白慕天，最后目光落在了他露在外边的左手手臂上，了然的一笑。 果然是被盖了章的呀。 相请不如偶遇，你不是想去恶地城吗？不如跟我一起去。 好啊，一起去吗？ 展昭点头，指着城门口的方向。白慕天回头，只见城门口开始有大批的兵马集结，欧阳少征一手拿着冰铁棍，一手牵着疯丫头的缰绳，踱着步出来了。在马厩待了有一阵子的疯丫头似乎嗅到了北行的熟悉气息，激动得直打鼻响，蹄子刨着地面，那意思只要欧阳少征一抖缰绳，他就冲出去了。 哼，你带路吧。 你们抓我也没用，我不过是条小鱼而已。 嗯，你说了那么多废话，就这一句有点对。 白慕天看了看远处赵家军的先锋军，赵普看来是听到了风声，准备回黑风城了。展昭四外望了望， 你那个帮凶呢，脾气很暴躁那一位，模仿我外公那一位，坏了你主上计划，暴露了恶地城，把赵普提前引回去那一位。 白慕天皱眉看展昭，显然很惊讶，展昭微微一笑， 丢下你跑了吗？ 展昭，你果然聪明，那你应该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一样的人。 你相信歪金盆，我相信狗头铡，咱们俩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人呢？当然了，你要说有几条命，这一点上倒的确是一样的。等一下，猫爷我好像有九条命，你几条？ 哎，既然我棋差一招，那你就动手吧，要杀要抓随便。 谁说我要杀你了？ 你不杀我， 你好歹也算是玉堂的亲戚，我可以留点面子给你。 展昭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跟他说笑，白慕天狐疑地看着展昭。 你想？ 只是白慕天话没说完，突然就见眼前身形一晃，展昭出现在他眼前。白慕天一惊，猛地后退一步，可展昭紧追几步，一把抓住他那只左手。白慕天还没明白过来，就感觉左手一阵剧痛，惨叫一声，再看手上出现了一个红肿，但瞬间又没有了。白慕天惊骇地看着自己的左手，甩了甩，一瞬间的麻痹之后，手恢复了原状。 怎么回事？你刚才干了什么？ 展昭晃了晃手里一个竹罐子，慢悠悠开口。 你知道开封府有一个神医，当然他是用来救人的。 白慕天不解地看着展昭，不知道他想说什么。 但是我魔宫除了神医，还有巫医、毒师、古母。 古母？禅机？ 果然是玉堂的亲戚，还是有点见识的。 白慕天皱眉，摸自己的手。古母残疾是天底下种蛊虫最厉害的妖女，展昭难道给她下了蛊？ 这不像是你名门正派的作风。 你也说了我是魔王之后，怎么就不是我的作风了呢？ 你怎么？ 那是我的家族，我的先祖，我自然听外公说起过呀。我离开魔宫下山的时候，蚕婆婆给了我这个罐子，说如果我想控制一个人的话，就用这罐子里面东西咬那个人。 什么东西？ 展昭看了看空掉的罐子，一耸肩。 天晓得，我又没有打开看过。反正现在已经在你身体里面了。 你 不如让我试一下吧。比如说你会胳膊疼。 白慕天猛地一阵抽搐，蜷缩起来捂着胳膊看展昭。 这样差不多算是有效的吧。 瞬间白慕天手上的疼痛又消失了。 你走吧。 你要我去恶地城给你当卧底？ 又说对了一点，我发现你还蛮聪明的。 白慕天无语，但是受制于人没有办法，他是万万没想到展昭会来这一招。 首先你要确保自己这辈子都别再做坏事了，不然就要受百虫啃噬之苦。当然了，你还得去恶地城帮我办点事情。 展昭边说边走到马车前边，伸手一拍那个车把式的脑袋，那拉车的猛地睁开了眼睛。白慕天不解地看展昭。 昨天我跟外公探讨了一下摄魂术的使用方法，其实也不是太难的。 展昭边说边走回到白慕天跟前。 你只是让我别再干坏事。 你已经干了坏事，所以你一定要付出代价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而已。 你要我去恶地城干嘛？ 一座城它总得有个城主吧。恶地城城主的话，恶地 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展昭点点头，用巨阙敲了敲白慕天的胸口。 这点我倒是猜到了。 你想我在恶地城干什么？ 你先待着呗，有用的时候自然会找你的。以及 展昭抬起头笑着跟他对视。 帮我给你主人带一句话。 带什么话？ 从我的故土滚出去。 说完，展昭退后一步，一脚将白慕天踹上了马车，对那个驾车的一摆手，那车夫本能的一抽马背，两匹马拉着马车驶上了官道离去。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的时候，白玉堂和林业火也来了。林业火落地就问： 白慕天那厮呢？ 放去恶地城了。 林业火张大了嘴，白玉堂也没说话。 不问问原因吗？ 你也说了是你放他走的，自然有理由。 展昭笑了。 还蛮壮观的嘛， 倒是很少见。 走了，我们回黑风城。 这 云中刀客白衣掠影，可似海独行，石壁山寒雷霆，醉得天真，知己看柔情。人下仗义，拒绝沾血，刀光似温情，平纵画地为老，旧鞋似往昔。书生意气，着手悬壶，金丹博功名，旧生死命悲苦，若许心如镜。兴亡损者，甘之心听，但命重君轻。疏散军魂修罗，心舍己无愧寒情。剑芒霜雪明，而来我往，人融入生命，随风波不留心，下至处未有为灵，洒踏如流星，尽道输赢，当口舌低吟，下至道受生时，繁华生平。 老鬼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想过家没？ 没有。 那么这么多年了，再听到战鼓的声音，你怀念吗？ 非我族类，浩然浮屠，怀璧便难输。烽火焚印未尽，又来坦荡，何须同世故。野心未寻，逢人未熟，人心难了悟。孤狼声讯钟情，从不是殊途。至此何故，才是刀剑一身在江湖。云天命运何负，善者皆贪图。终为难得，旧车竹马，地北远相呼。借从绝当习武，焚火耕耘半日暮。有跌宕起伏，擂台禁锢，爱恨迎谁逐。送君一程引路，声色财帛皆尘土。有丹心如骨，快剑之忧，恩仇交一壶。下君王纵快一老此江湖。 都准备好了吗？ 可以出发了。 那么各位，我们黑风城见。